FM 九十二点三 ，AM 七七四，北京外语广播。九月二十五日隆重推出常驻京外国媒体负责人系列访谈，我看北京这五年，老社长的故事。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希望在国庆长假依然可以陪伴大家度过美好一天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数着数着发现国庆长假已经到了第三天，还剩下五天，并且发现还有五天可以休息的水水。 怎么样，开心吗？ 开心，你开心 对不对？哎，八天的假期数到第三天的时候还是开心的对吧？ 对。 数到第四天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紧张。 对。 数到第五天的时候是不是就不行了？ 我觉得一般我都是在第四天的时候停止倒数。 很机智聪明。来吧，抓紧时间进入今天的第一时段 好奇头条号。好的，那在今天的好奇头条号当中，其实想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组影视的快讯。 嗯， 因为我不知道珊珊你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在放假的时候有了是吗？ 对，靠默契。有 在放假的时候努力工作， 特别的棒。放假的时候又安静，是不是？这个时候又没有老板打扰你，自己给自己布置工作是一件特别有勇气的事情。嗯， 那你给自己布置的工作，我来猜一猜，一天要看六集电视剧、两部电影，再外加三顿饭，对不对？ 如果是1.25倍播放的话，可以看七集。我前两天刚看了一个那个说法，说看电视剧的时候用1.25的那个速度倍速播放，是对一部电视剧最大的尊重。因为就是现在基本上你能用原速看的电视剧基本上已经不多了。 嗯， 用那个 iPad 或者是手机，我不知道能不能用，平时是用 iPad 看的嘛。嗯，当我发现底下有那个倍速功能的时候都要开心死了，因为你直接快进的话，就你直接往前刷一下，你可能会错过非常非常重要的剧情。 嗯， 有时候还得倒回来看一眼，你知道吗？嗯，但是 1.25 倍播放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就是影响任何观感的，没有错过任何剧情的情况下还节省了观看的时间。 那你不觉得他们说话特别快吗？ 2.0才特别快。有几个选择哈，1.0, 1.25, 1.5和2.0。 嗯， 2.0的时候人走路的时候都特别搞笑，嘟嘟嘟嘟嘟嘟就走过去了，每个都是水上漂。这种感觉。 所以1.25倍只会是这样的语速，稍微的快那么一点点。嗯，是吧？ 1.25和咱俩平时节目的语速差不多。就正常情况下电视剧是比较慢了。 5的语速是这样的。 对的。这样 亮你就不难受嘛。 OK， 那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条资讯是关于《红楼梦》的。我知道珊珊肯定是没有看过《红楼梦》这本书， 没有看过， 对对， 真的没有看过。 但是你应该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影视剧也好，或者是节目。 一个是阆苑仙葩 流沙濑， 一个是美玉无瑕流沙濑。 你知道那天我和一个朋友聊天啊，他就是惊人的指出，就你知道就是八十年代那个版的《红楼梦》，就是最后三个演员， 欧阳奋强老师演的那部是吗？ 最后三个演员，主要演员的人生轨迹和《红楼梦》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一样一样的吗？ 对啊。 哎，我有惊呆哎。 是，就是宝钗的演员，然后黛玉的演员和宝玉的演员，他们最后的结局其实和剧里面惊人的相似。 演林黛玉的那位老师真的就是很 sad 吗？ 嗯。 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 叫陈小旭。 哦，对，陈小旭老师。 嗯、 天哪。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一个演员和他的角色捆绑得特别特别近的时候，他是不是他的人生也会因为这一部剧发生改变？ 我觉得首先是他会被选中去演这个角色，可能是他身上自带这种气质，就那种气质会让当时选角的导演觉得，哎，他就是这个角色。本来可能他生成了这种类型的人，或者有这种潜力潜质在。再等他演过这么多年，然后又特别特别入戏，再一次加深了这种思维模式的时候，真的有可能出不了戏。 因为我知道在就是87版《西游记》杨洁导演选角的时候，他后来有回应过媒体说，他当时不会找那种特别会演的演员。 嗯， 他觉得一个演员不用会演，最关键的是要像。所以他当时找的这四个人，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徒弟，这四个人都是很像这个角色，对不对？ 就是本色出演就行，是吧？是吧？ 你到哪儿？ 干嘛？你还打车呢是吗 ？OK，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第一条信息呢，是讲的是《红楼梦》改编电影是已经立项了。那预计是2018年开机。那导演胡梅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女导演。那她是希望能够把电影版的《红楼梦》打造成三部曲。那电影正在举办的全球海选启动发布会上来说呢，他们海选的是14岁到26岁的演员。那导演胡梅称，他说，我何尝不希望找一些成熟演员，但是原著人物的年龄和已经年轻到我们的荧幕上出现，无论是大咖还是小鲜肉，都已经变成老同志了。 就必须得从这个很小的时候青春期才开始培养了，对吧？ 对。 而且其实我关注到了这条新闻，好像选到了这些演员之后，还会统一的送去培训，做红学的培训，对不对？可能就让他们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个角色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方式更合适。 但不管怎么说，四大名著已经成为了造星工厂。比如说我们看电视剧版的，你看，贾宝玉的杨洋，然后其他角色比如说蒋梦婕，李沁，是吧？ 是的， 现在都成 杨幂，其实也是《红楼梦》出来的，对吗？她是仙剑出来的。 她是仙剑出来的。 我为什么觉得她好像演过《红楼梦》呢？ 她演了《红楼梦》里面的晴雯。 啊，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如果你是14岁到28，哎，是14岁，是14岁， 不是到16吗？ 看一下，14岁到26岁 啊，26岁。 如果你是正在这个年龄阶段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胡梅导演的这个全球海选的选拔，搞不好就可以自己进一进大观园，好不好？然后第二个影视快讯呢，是关于导演张艾嘉，你看过他的电影吗？ 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是他拍的吗？ 那个是张嘉佳 啊，是张嘉佳吗？张艾嘉有什么呀？ 张艾嘉， 我觉得肯定是看过的。 这所谓就是爱的代价， 爱的代价， 这是他的歌吗？ 对， 然后他之前拍过，梁洛施最近有一部电影，就是之前有一部电影叫《念念》， 你有看吗？ 没看，没看， 没有看。 嗯， 好，那就不聊这个话题了。 怎么了呢？怎么了呢？ 张艾嘉执导的新片啊，叫做《相爱相亲》，是定于10月27号上映了。那相爱相杀，相爱相杀，相爱相亲啊。 到底要杀谁呀、啊？相爱相亲是吧？ 相爱相亲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三代人之间的爱情、亲情的故事。 嗯， 那张艾嘉是表示这一部电影围绕的一个关键词就是爱。 嗯， 这是人们总是忘记的最基础的事情。 嗯， 张艾嘉是这么说的，他说、嗯、人都是离不开爱的，我觉得现在我们都有点失去了爱的能力。 嗯。我们都有点失去了爱的能力，这句话其实还是蛮给人一些这个思考的空间的。你真的觉得现在很多人会失去了爱的能力吗？ 你知不知道有一本书的就是讨论的主题就是爱，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爱的教育。爱的艺术还是爱的教育吧。原谅啊，在国庆这个长假的时候，我们不要追求那么多的细节，好吧？ 是的，放松 relax。 好像是爱的艺术。然后那本书其实总结出一句话来说，就是作者他觉得爱是一种能力。然后爱是需要培养的一种能力。然后我觉得其实现在在中国整个的大环境上来说，我觉得我们的怎么说，年轻人是很缺乏爱的教育的。你觉不觉得？ 好像对我来说并没有人教过我怎么去爱，爱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种本能。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会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刚开始那种毫无顾忌的、肆无忌惮的、义无反顾的、奋不顾身的那种爱的状态就会消失不见了。然后每个人都变得好冷静啊，就这个时候算是丧失了爱的能力吗？ 要提醒大家啊，在国庆节的这个假期的第三天的早上，不到8点这样的时间，我们一定不要丧失掉这种爱的能力。我们一定要问自己说，我今天有没有真的去爱，好不好？我们 要对世界充满爱，好不好？咱们俩是变成了什么导师吗？ 对，就是要传递爱的力量嘛。对不对？人家张艾嘉的这部电影都要上映了啊， 包括咱们那个小群，就是我跟水水共同的那个特别好的朋友的那个小群，5个人嘛。然后当时那个群名是我看到之后我就顺手改了，没想大家都很喜欢。 我很喜欢。 世界再大我们好好爱。 对， 觉得很美好，对不对？ 很美好，很美好。 所以在国庆节的长假里面，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哈。平时工作很忙，现在总算得闲了，好好想想自己爱什么，想追求什么样的爱呢？ 对，我给你举几个我其他的群的名字，你就知道我有多爱这个世界再大我们好好爱了。我有一个群的名字叫做收购万达讨论小组。 可以吗？OK 吗？这个群名， 然后 有人来抓你们吗？ 没有。然后还有一个是，其实有点受你的那个启发。我和我爸爸妈妈三个人的群，名字叫做“爱到天荒地老”。 哇，好温馨呐！我跟那个几个共同的闺蜜的群叫做“还好我们都美” 。我跟伦敦的两个特别好的朋友的那个群的名字叫做“进步”。 我输了，好不好？你是励志阳光小王子。 OK，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第三个影视的资讯就没有那么励志，也没有那么阳光，也没有那么向上了。他是一个你可能不熟悉，但是全球人民都很熟悉的导演。 谁呀？ 吕克·贝松。 很耳熟。 很耳熟，对吧？ 对的。 就是那种肉松啊、松松啊、什么的这种贝松。 对，在家贝壳上面铺满了。 就吕克， 是不是？ 对不对？那吕克·贝松的新作菜就是票房彩蛋。 吕克·贝松的代表作是什么呀？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不太熟悉国外的导演，也记不清名字。但如果他真的有，比如说他是《泰坦尼克号》这种，大家就会知道他是谁了嘛。 我说出一个名字吓死。 什么呢？ 这个杀手不太冷。 嚯！这个杀手不太冷的导演是吗？吕克·贝松要出新作品了。 碧海蓝天 啊。是你很喜欢的一部电影，你跟我讲过 《昂山素季》。 好的，我觉得列举的差不多了。 就第一个是我，然后第二个就啊 对对对对对对 对， 有这么一部电影。第三部什么？ 不是他要出新片了，而是他的新片票房惨淡 啊！ 吕克贝松的新电影叫做《星际特工：千星之城》，是改编于法国的漫画《星际特工》。那制作费用是法国有史以来最高的，耗资是1.8亿美元。 嗯， 但是在上映之后，在北美的票房成绩却非常非常的惨淡， 嗯， 最后只拿到了4000万美元出头的票房数字。 嗯， 那虽然全球的票房还是有超过2.2亿美金，但是期间也引发了吕克贝松的制作公司欧罗巴影业的财务危机。 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部电影的票房会比较惨淡呢？是因为题材问题吗？ 具体来说的话，应该就是什么都碰上了吧。 嗯， 就是剧本，然后导演、演员整个的这个搭建， 嗯， 会让观众不那么买账。 嗯， 而且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一个消息啊，就是现在很多以前只要拍出来好像就能赚钱的大 IP， 嗯， 都不管用了。 嗯， 我们之前你记得我们分享过这样的一个新闻。 嗯， 那这个电影就是使得欧罗巴影业现在面对的这个财务危机，也是要告诉大家，就是千万别只见贼吃肉，没见贼挨揍。 挨打是吗？ 就只看到人家，就比如说随随便便的，好像就是个10亿票房， 嗯， 又是个几十亿票房， 嗯， 但人家真的就是亏的时候，变卖身家的时候， 嗯， 也是要看在眼里。 嗯，不能只看他高楼起，还得看他大厦倾，对不对？人呢，风水轮流转，大家心里都摆的这个平衡一些吧，自己的心态。 嗯，没错。那其实这组影视资讯最后一条消息呢，是要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 嗯。 你是看过了，对不对？ 我是什么电影？ 消失的客人。 啊，对，看不见的客人，很好看，很好看。 嗯，我还没有看。 嗯， 我准备这个假期 快下架了，抓紧时间好不好？ 这么快吗？ 本来也不会排很久嘛，这个已经上架一个多星期了， 嗯， 对不对？ 那也是推荐大家要多去看，因为 其实现在网络上可以下载了，就不用进院线看， 是正版的。 在因为我不确定，应该是正版的，是可，因为当时我在电影院看的，其实我很不满意，它是中文的译版， 嗯， 但是我也不知道在网上能不能找到英文的原版，你可以找一下，因为当时我看的时候还是9月底，9月几号？9月24、25号吧。看完之后，我就跟一个朋友说：“我说我看了一部电影，你去看，然后咱们讨论。”第二天还告诉我说：“我看过了。”就是他本来没看，他在那一夜之间就看过了。我说你是怎么看的呀？他说下载下来看的呀。 嗯， 然后但我没有去那个详究到底下载的是什么版本，我觉得应该不是正版了。 嗯 ，OK。那其实我是很想和你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在国庆假期这样的8天当中， 嗯， 如果是你选择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电影去看？ 不好说，因为国庆假期很久。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想看一些轻松的。对吧？就跟你吃了一点甜的一样，吃完点甜的之后呢， 怎么就 总觉得总就得来点咸的吧， 嗯， 是吧？就可能会看一些比较宏大的、严肃的题材。这时候在想，哎呀，我的脑子不转了，那可不行，我得转着我的脑子呀，就可以看点悬疑的嘛。啊，像比如说这个看不见的客人这部电影，就是有那个推理色彩的， 嗯， 其实是一部真的还蛮好看的电影，就不跟大家剧透了， 嗯， 因为是属于层层反转的那种剧情。 好好好好， 啊，结束的也很突然， 层层反转已经剧透的够多了，好吧。 嗯 好的， 嗯， 我跟你讲啊，在这里头啊，就是那个杀手啊， 我跟你说吴珊珊要比看电影勤快这一点你真的是比不上我。 哎，我跟你讲，但是我虽然不如你勤快，我不怕剧透啊。 哦，是啊， 哦，对呀，啊，我特别想知道结局是什么。我一直在问他是好人还是坏人，结局到底是什么？他是杀手，对不对？对不对？我不怕，来呀，来呀，向 我 开炮。我公 布一下我们台的这个写信投诉地址啊。但凡珊珊如果在节目里面再做这样的剧透， 嗯， 我真的就要不客气了。 可是我真的觉得国庆长假很适合去看各种各样的影视剧集， 嗯， 可以是电影，也可以是电视剧，也可以是美剧，各种各样的，反正你有很多的时间去放松嘛。 对，而且这个国庆就是整个的电影院的电影非常丰富， 对，很满，嗯， 前有刘德华，后有甄子丹， 是吧？选老公去吧。 对不对？坐在电影院里面慢慢选。 Okay. 没错，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国庆的假期有一个丰富的观影体验。 嗯， 好，那下面我们放一段音乐，音乐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这里是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微微一笑。 回家的小路，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就像片保存着昨天的温度，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雨下了走好路，这句话我记住，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正在刷那年花开月正圆，然后 还没有刷完吗？ 每天更新两集啊。 你不是 1.25 倍就是那个什么跑速吗？ 对呀、它是每天晚上10点更新嘛，然后我是10点更新的时候，一集大概40多分钟，两集大概80多分钟，用1.25倍就是乘以4除以5乘以0.8，60多分钟，对吧？怎么了？就是相当于60多分钟的时候，一个多小时能看完两集更新的嘛？ 嗯， 这个12点之前看完睡觉这个样子，所以每天更新的时候我都会看， 有的时候哪怕我喝了酒哈、啊，我晕晕乎的回到家已经一点了，我总得有那个洗脸刷牙的时间吧，对吧？我还会播一会儿啊、 所以你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去诠释了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就是只要是什么叫什么来着？ 什么呀？ 有志者事竟成。 对，必须要坚持，坚持人非常宝贵的一种品质。 你想想，如果你用这样的一个力气去背单词，去考托福，去考高考，对不对？ 我又不是 早就考上北大了。 我的确早就考上北大了呀，对不对？我从小就是这么较劲的一个人，看电视剧也一样。 OK， 那在一组影视快讯之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组关于科技方面的消息。那全面屏手机，将会在这个下半年陆陆续续的来到我们的手上。 全面屏手机是什么意思啊？ 全面屏手机的意思就是没有 home 键 啊。 就是整块都是屏幕。目前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品牌都推出了它的全面屏的手机。那不管是外来的这种比如说外面的品牌，还是我们的国产品牌，全面屏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参数。而且其实实际上啊，按照厂家的说法，现在的全面屏的屏幕你知道可以达到多少吗？ 多大是吗？ 对，就是它占的百分比，就比如说你的手机是块板，然后屏幕能够占到手机 百分之98%。怎么了？不是全面屏吗？全面屏不应该是100%吗？我已经很保守了。 我想问一下，你贴的面膜能把你脸全糊了吗？98%全糊吗？ 哎，不是，手机的屏它有没有眼，对不对？它又不需要留两个洞洞。 它是没有办法占到那么大的比例的。就大概在85%-83%就已经算不错了。 好， 而且就受到屏幕比例和就是屏占比这两项参数的限制，其实之前的手机的顶部是用来放射摄像头、听筒、光线感应器等等等等这样的空间呢，都会变得越来越小。所以它要求零件整个的体积也会大量的缩小。而且为了保持设计上的对称呢，底部也要相应的收窄。这就差不多勾勒出了就是未来全面屏的基本的轮廓。就是我们就是所看到的很多全面屏所采取的就是整个的这个摄像头会变得非常的小，然后底下的那个宽距也会变小。但是比较好的一点是全面屏时代就会让我们的手机的那个 home 键的维修不再成为我们的一个麻烦。 就永远不用再修 home 键了，是吧？ 对， 但是我最近看到了一些消息，那就是咱们都常用的一个那个手机品牌，它不是其实新一代要开始售卖了吗？对吧？但是好像最先登陆了中国南部的一些城市，但是开售的时候其实是遇到了他们意料之外的，就是冷对待的。好像现在大家的确对这个更新迭代并没有像以前那么狂热和敏感了。就比如说以前刚刚出新的机型的时候，大家就会想我砸锅卖铁，甚至好多人开玩笑说我得卖肾去了才能买一个新手机嘛。但是现在好像就没有那么大的热情了。 所以说全面屏时代是给我们的手机使用一个新的全新的体验。那同时呢，我们也是期待手机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进步能够给我们的体验带来更多的可能。其实在这里我会想起比尔盖茨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总是会非常严重的去低估10年之后的变化，但同样的我们也会非常容易高估今后2年的变化 啊。哎，你知道吗？我前两天看到了一条说可能2040年的时候哈、就会有100个人住上月球了。 上次今天那点事儿来我们的节目，还说他觉得在他有生之年能看到人类永生呢。 对呀，不要低估10年之后发生的变化嘛，这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话，对不对？ 对，没错。那也是希望我们在假期当中依旧拥有着休闲时光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真的住上月球。 这是什么祝愿哈、这里是微微一笑哈，今天呢还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有趣的资讯，我们会在假期里持续陪伴大家的。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FM98.2 AM927，微微一笑始终在你身边。 没错，那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好奇头条号的所有的内容。我们一段音乐之后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光阴在 心头荡漾。你曾说到雨天撑伞前行，涟漪在伞后重逢，与你别了那青春离歌，别了那青春离歌。依然是情话已埋藏心底，无声泪滴默默失去，想你看那昙花静静凋，说到思念化作泪滴漂浮在心河边际。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 怎么自我介绍就笑场呢？ 我本来想说我是10月3号的珊珊，后来觉得这个介绍好像有点太玄幻了，所以我打算给大家换一个说法。 嗯， 我是正在和大家一样享受国庆假期的珊珊。 嗯，大家好，我是享受着国庆的假期，但是同时又想特别努力的工作的水水。 你看，给你厉害的，对不对？ 嗯， 其实我觉得好像，国庆假期的这个时间虽然长，但是大家也会用一部分的时间来工作，因为你看， 干嘛要在大早上说这么丧气的话？ 拜拜，是我的错。那我们就聊点可爱的事情吧。翻滚朋友圈，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资讯想分享给大家呢？ 嗯，我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基调，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奠定对，就是今天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国庆假期快要到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嗯， 我是想在翻滚朋友圈里面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平时特别特别关注的消息了。 什么呢？ 就是你知道我是一个很喜欢看杂志的人。 对的。 嗯，但是现在杂志的冬天是真的来了。 嗯，我前两天还看到了一个就是特别著名的杂志，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是哪本杂志，不是滚石，是他一个反正是很有影响力的杂志的主编已经辞职了。 Vanity Fair 是吗？ Vanity Fair， 嗯， 就是中文名字说出来吓死你， 吓唬吓唬我，快点。 名利场 啊。我看到的不是这一个。但是他的杂志主编也是辞职了是吗？ 就名利场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年章子怡上了他们的那个十美图。 哇， 就名利场好像每年都会找大概10个还是12个什么的，就好莱坞或者是那种国际一线的女明星，然后去拍一张合影。 哇，对对对对对。 然后像油画一样把他们每个人都放在那个很漂亮的位置上，然后有一年章子怡上了这张照片，然后我就记得那个时候的名利场真的就是名利场。 所以说现在是咱们印象很深刻的可能真的去融入我们生活的一些杂志也开始进入了冬天，很难经营下去了。 没错，那名利场的这个主编是辞职了，他的名字叫做 Graydon Carter， 格雷登卡特。 那他也是就是宣布完辞职以后，他圈内的好友以及这个杂志的很多的员工都参加了他的辞职仪式，也是对他纷纷的表示惋惜。那在就是之前就是大概在九月份这整个月 辞职还办了一个仪式， 因为他确实就已经在这个杂志有非常高的江湖地位了。就是比如说如果你辞职的话，我也会给你办一个仪式，就当成 葬礼的感觉。大概是什么样的？我打你了，刚想问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仪式的感觉。所以他办的那个辞职仪式应该是类似可能很多美剧里面表现的酒会是吧， 就是端一杯酒，然后他的同事会表示不舍，然后表示舍不得。 他是退休了还是离职了？ 是离职。 干嘛去啊？然后 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打算，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开的去宣布他的打算啊。那其实在九月份整个月当中，时代周刊，然后 Ella 就是世界时装之院，然后 Glamour 的知名的主编也都相继的离职。另外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的滚石杂志的主编 Jane Wenner 也是同样的决定在创刊50年之后出售自己的股权。那在一时间啊，就是从九月份弥漫到十月，大家都纷纷的表示杂志的冬天是真的来了。因为之前或多或少会有一点狼来了的嫌疑，然后大家会觉得说杂志会不会找到什么样的转机，但是从九月份这样的汹涌的离职潮来看的话，现在确实杂志举步维艰。 倒也不是说狼来了，我觉得之前大家只是有这种猜测，觉得可能纸媒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市场空间了，伴随着互联网的对咱们生活的更大程度的一种侵入或者是融入吧，但是这个离职潮是切切实实发生了的。之前就一直会觉得至少在做杂志的那批人可能还在坚守着自己的阵地，然后还在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总有一批人在看杂志，可是支撑起杂志世界的这些大主编们开始离职了，你就会觉得啊，那杂志可能就真的不会存在了吧。以后 而且你知道这个卡特有多可爱吗？他说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呢，其实杂志主编的接二连三的离开，可能在时间点上只是一个巧合，但是68岁的卡特他其实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真的非常老资历的杂志主编了。他说要不是因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其实早些时候他就已经打算离开这个杂志社了。为什么他会一直坚持呢？是因为他真的特别喜欢报道特朗普相关的新闻还留下来， 产生了对这个职业的进一步的兴趣，是吧？ 对，那刚刚提到的那个抛售这个滚石杂志股权的 Wenner， 他其实实际上是听从了自己儿子的意见才决定抛售股权的。他的儿子 Gus 叫格斯，27岁，今年刚刚被任命为 Wenner 传媒的总裁。那另外呢，时代周刊的南希吉布斯已经是在主编的位置上工作了32年。而 Glamour 刚刚辞职的这个主编叫辛迪利夫，和世界时装之院 Ella 的主编叫做罗比迈尔斯，也都是身为掌门人近20年的时间了。 坚守了这么久的时间，最终还是在这个互联网的浪潮当中不舍得离开了自己的阵地。 对，那哈蒂也就是之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杂志的一些公司，他叫 Hearst 公司的这个总裁，他在采访当中就表示说，杂志社通常会在每年九月份的时候开始制定下一年的预算。他说着手考虑 应该能花的钱已经越来越少了吧，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着手考虑第二年的运营来源时候，总是免不了讨论成本的问题。 那当然了，就因为看杂志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的收入来源也会越来越少了嘛。 那在这里其实要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个小知识，就是在杂志界九月刊其实是每年最重要的刊物。所以大家会发现每年在九月刊的时候，特别是时尚杂志总会推出一些特辑，而且如果能在九月刊上封面的明星或者模特，就应该是当年最红最厉害的明星和模特。 那抓紧时间去观察一下，在平时大家喜欢的杂志当中封面，上个月的这个封面是哪位明星担当的。 对不对？嗯，然后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就是杂志的主编叫做 Anna Wintour 吗？ 嗯，不知道。 不知道，对不对？我知道你不知 道。那你还问？ 他是 Vogue 的主编。 嗯 嗯，就是那个经常戴着墨镜，然后一个蘑菇头。 嗯， 那个 Anna Wintour。 嗯， 然后之前有一部纪录片，就是拍 Anna Wintour 的，那部片子的名字就叫做September Issue。 嗯， 九月刊。 嗯 嗯，然后在其中我印象特别特别深的一点就是。Anna Wintour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他是一个英国人 啊， 然后他就说，他说他家里面的两个哥哥都是做其他杂志的，就是做什么财经和社会之类的杂志， 都是做杂志的，反正 对。然后就是跟他说说，就是他就说他是做时尚杂志的， 嗯、 然后他哥哥们就总笑话， 嗯， 说你做的事情真的非常的 amusing， 啊，就是很娱乐是吗？ 对，然后他在那个就是采访里面就表达出一种。还挺不屑，但同时又觉得很无奈的感觉， 嗯、 就是说时尚杂志是一种 amusing。但其实我在这想举这个例子，原因是因为，杂志其实不管它是时尚杂志、娱乐杂志也好，它总之是一种编辑的形式。 嗯， 我觉得杂志是一种特别美好的东西。 嗯， 我是一个杂志控，我看过国内很多很多的杂志。 嗯， 然后你知道，就是很多我看的杂志都已经停刊了。 嗯 嗯， 杂志好像就真的会更美一些。对不对？它的那个质感可能会比书、比报纸要更让你体验到一种所谓的质感，还有一种文艺的感觉。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作为娱乐业的杂志或者是时尚杂志和财经杂志的区别，财经杂志应该还蛮有可能有那种就是优越感的吧？觉得我做的是严肃的事情。 对， 但是时尚杂志和娱乐杂志可能就会用刚才。那位主编 Vogue 的主编的哥哥的话说，就是一件 amusing 的事情、 嗯、 是在娱乐大家娱乐大众的一件事情、嗯、你会觉得有高下之别吗？ 我会在我的内心我觉得可能是会有严肃和不严肃， 嗯， 或者是有一种取悦或者不取悦这样的感觉， 嗯， 但是我更愿意去相信，就是如果你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情， 嗯， 你把它做得好了而且想明白、嗯、我觉得是没有高下之分， 嗯， 就好像我们的工作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哎，某一些可能收入比较低的人，你说他们的社会地位低、 嗯、 那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比如说经济水平、 嗯、 或者是他们的薪资所决定的、 嗯、 但你说如果他们的比如说在快乐程度、 嗯、 幸福指数、 嗯、 或者在种种方面，我觉得没有高下之分， 是的、嗯、都是非常尊贵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对、 那就当是三兄弟之间拌嘴吧可是不管怎么样，现在杂志的确是嗯，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起死还生的余地了吧。 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就想在今天的翻滚朋友圈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杂志。 嗯， 我想跟大家介绍几本我自己很喜欢，有的看过，然后有的没有看过，但是很有意思的杂志。 洗耳恭听。 嗯，第一本其实要向大家介绍的杂志是如雷贯耳的名字， 嗯、 叫做 Wallpaper，、 嗯、 墙纸。 嗯， 就墙纸杂志是1996年的时候在英国伦敦创刊的，但它一直以来都是一本非常有雄心的杂志。 我知道装修的时候经常需要用到嘛， 对， 对吧？ 就是 选墙纸的时候，嗯， 对，它的来源也就是这种，也就是这种就是感觉的来源。 嗯、 它其中涉猎的有。建筑、室内设计、工业设计、时尚、旅游、美食等等， 嗯， 全部被包罗在其中。那曾经负责过上海世博会英国馆，然后他设计的就是建筑还有外观都非常的不甘平庸的这个人叫做 Thomas Hathaway。 嗯， 他设计了 Wallpaper 的20周年的一个就是这个周年刊的封面。 嗯， 那其实实际上分布在封面上的一些支离破碎的这种感觉的东西，其实实际上非常非常完美的诠释出了就 Wallpaper 就是墙纸杂志在这20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一种。视觉上的感受， 嗯， 它也是成为了引领全球的设计和时尚风潮的一本杂志。 嗯， 那其中它其实实际上这次的这个20周年的刊物，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点是，它的封面是可以就这样拎出来的 啊， 其实实际上 立体的是吗？ 是个立体的， 就很像那种就是音乐贺卡的感觉。 对， 嗯， 所以现在我觉得越不像书的书应该就越好卖吧。 嗯，我觉得20周年纪念刊大家肯定是会比较愿意买的，有那种仪式感嘛。 嗯， 那请问你是认真的看了很久墙纸杂志吗？ 其实说实话我是近2年才开始看墙纸的， 嗯， 因为之前都没有的买嘛。 嗯， 嗯，但是最近其实我还挺常看墙纸杂志的。 为什么？ 它 它的整个就是报道的设计的理念，然后报道的一些美食啊、建筑啊什么的，真的会让我觉得自己就是全球的弄潮儿， 特别时尚是吗？就是特别特别欢神感觉。 对，嗯，但是它的风格始终会有一点点冷淡。 嗯，明白。 你明白吧？ 就太小众了。 就是在国际上混得好的，好像高端一点的，都比较走冷淡风。 嗯。就是太小众了吧？可能能接受或者是更喜欢，这种它的传达的理念的人会比较少一些。 对， 嗯。 然后另外呢，其实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些比较小众一点的设计类的杂志啊，嗯、比如说一本南非的著名的这个，创意设计类的杂志叫做 Design in Daba。 嗯， 它其实实际上就是你看这个封面啊，我给你看一下好了。 哇，好可爱哦！ 因为我们十一就是没有视频的直播啊， 对的， 我们也是希望在。 大家，我帮大家看了，好不好？别着急， 你描述一下吧。 其实我看到的是一个黑白的这样的一个封面，然后其实这个杂志的名字 Design in Aba 还是 Zaba 还是 Daba。它其实是有一些 Indaba 是有一些小小的设计的，会比较有黑体字的感觉，但不是全部的字母都是黑体字的、 嗯、 是绝大多数是，剩下的还是用那种有点像小时候画虚线的感觉、 嗯、 然后在整个杂志的大部分算是有点简笔画的风格， 嗯， 就那种不太清晰的，有点色彩很清淡的那种感觉，画出了黑白色的整个封面，是那种比较简笔画的风格，然后 Design Daba 这个杂志名字比较明显的可以凸显出来，其实是一个蛮有设计感、蛮有艺术感的东西。 OK，、嗯、好，下面的这本杂志，我觉得你肯定会很喜欢。 真的吗？ 嗯。它是一个葡萄牙的女性杂志，叫做 Cara。 嗯， 然后它其中的有一期的封面啊，它是一本女性杂志，然后它有一期的封面是你买来的时候呢，在封面上出现的是一个擦着睫毛膏，然后画着眉毛，然后整个眼妆上的非常非常漂亮，然后擦着口红的一个女性的一个脸的一个封面。然后呢，他在这个杂志里面夹了一张深度清洁纸、 啊、 然后你用这张纸在封面上擦这个女性的脸部， 可以卸妆吗？ 就是可以把她的妆全都卸掉。 我的天哪，这是如何做到的呀？那这一定要买啊，这都不用犹豫啊，对不对？那它是一个就是卸妆油的硬广吗？ 不是卸妆油的硬广啊，它可能想传递的是某种化妆或者是就是 真实与装饰之后的感觉， 一种感觉。我觉得你应该会买200本来在家里自己慢慢擦，是吗？ 如果这个女生是我认识的，那我就会买300本左右。我又不认识她，而且这个姑娘是个模特嘛、 嗯、 就卸了妆之后肯定也很好看，有什么乐趣呢？只是享受一下去帮她卸妆那个动手的快感。其实我觉得好像一些产品设计的，如果你真的和让消费者和她本身之间产生一些连结，让你去动手，你会更有那个亲近感， 嗯， 你会想这是我的东西，对不对？ 对。 嗯， 嗯，这里是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们这首音乐过后继续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回家的小路，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就像片保存着昨天的温度，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雨下了走好路，这句话我记住，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在国庆的假期依旧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就是 Pretty Woman 本人珊珊。是不是太自大了？ 我是有点凌乱的水水。 突然间显得我是不是太骄傲了一些、 那我们刚刚在聊的这样的一本叫做 Kara 的杂志，它是别出一格的，就是运用了一张化妆的脸做封面、但它赠送了一个深度的清洁纸、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封面上把这个女郎化的妆擦掉啊。我之所以为什么今天会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讲杂志的原因，也是因为其实在杂志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比如说 你知道吗，你分享的杂志实在是都太高端了，我们都不好意思讲出我们小时候看的是什么杂志。对不对？萌芽、知音、故事会。 萌芽、知音、故事会对我来说是非常高端的杂志。 真的吗？为什么？怎么讲？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要是一些奇思妙想的杂志。这些杂志其实证明着杂志的创意，和它那种丰富的就是表现力。 在你看来，杂志和其他的纸媒不同点到底在于哪儿啊？ 我觉得杂志首先它是纸质的，对不对？ 对， 你是要用来翻的。 是的。 但是它又不像书。书是比如说你的运作周期很长，然后你可以长期的这个深思熟虑。杂志是每个月都要出的，每半个月都要出，每个周都要出的。那需要你有非常强的策划力。然后它分成不同的板块。然后杂志本身的这个编写或者是这种集合的方式也不一样。你知道，就是你刚刚讲到的那几本杂志会让我无限的想起小的时候。就是 我的小时候 读青年杂志的时候， 我的外婆总是拿鞭子抽我。倒也没有这么惨了。 然后中学的时候就会记得每周还是每半个月就会买一次读者。然后就会买一次青年文摘。 是的。 然后那个时候的读者和青年文摘里面的很多故事都好适合写在作文里面。 对，适合背诵。 然后后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我自己特别喜欢网球，我就会买网球那个杂志。你知道好贵的。那个时候一个月的零花钱可能就才50-100。 那 然后一本网球杂志就要20块钱。 天哪，你真的买吗？ 我真的会买哦，而且现在那个网球杂志都还在我的柜子里。 每一期都买？ 不是每一期都买， 特别喜欢的时候才会买。 封面是谁？ 为什么那个时候网球杂志会这么贵啊？ 其实我觉得杂志反而是一个没怎么涨价的行业。在我们小学的时候，这种杂志就是20-15的吧。 读者多少钱啊？ 3块。 知音多少钱嘛？ 知音我没怎么买过。 青年文摘多少钱嘛？ 3块。 是不是？那就怎么为什么就是网球会这么贵呢？ 因为全彩页吧。 对。那时候印刷可能会成本高一些。 我们也是想在这样一个早晨，就是问问大家，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在自己的内心默念，或者好好的回忆一下，在你就是看杂志的那个年代，你喜欢看的杂志是哪一本？ 其实我小的时候跟你差不多，就是萌芽、青年文摘，还有一个写小说的一本杂志。半月刊叫什么来，我已经想不起来，什么林小说还是小说什么什么什么的。 最小说。 最小好像是最小说。 就郭敬明的那本。 对，好像是最小说。然后后来长大了之后，上学的时候比较常看看天下，然后有时候会买南方周末之类的，这种感觉。 好高端 啊。 哪里高端啊？有刚才那个什么墙纸高端吧。我都惊呆了。不是。我那也是，就是真的很爱看杂志，才会天天买墙纸杂志。你现在买杂志的频率是多少啊？ 我现在真的是花挺多钱买杂志的。 真的吗？ 真的。我每个月， Monocle 杂志我会买，就是那个就是单个眼镜的那个英文单词，然后哎呀不说了，说了你又要在这边就是嘲笑我了。 说吧说吧，我很好奇，我很想看看你的那个杂志收藏。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吗？我觉得像书买了之后是肯定不会扔的，报纸买了之后是一定会扔的，就是报纸对我来说好像没有，就是除了上面有特别重要的有收藏意义的一些文章或者是报道，但是杂志就在于你好像也看完了，然后它也是有时效性的，那你留着吧好像也没什么用，但是因为它印刷太精美了，有的时候还是彩页，你觉得那我就别扔了这种感觉。 我会把每一期杂志我感兴趣的单页和专辑 剪下来吗？ 剪下来，然后现在能累的有半个你那么高了。 好的，我现在原谅你为什么微信回那么慢了。我觉得你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做，加油，祝你幸福，好不好？祝你幸福。那还有什么比较有趣的杂志要介绍给大家吗？ 其实我在最后就是这个时段的最后啊，是想跟大家说一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阅读习惯是在怎样被改变。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杂志，是因为杂志永远是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是的是的，就感觉好像是一个穿戴整齐的人。 对，但是现在我们清一色的看到微信公众号也好，还是不同的这样的就发布的平台也好，我总觉得是一个人把他的衣服一件一件丢给你，但这个人不见了。 有道理，我很喜欢你这个比方。就会觉得杂志更有灵魂一些，他是一个完整的人，你很想跟他交朋友。 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空闲之余花点钱，然后去报刊亭一下，然后买一本杂志，然后在接下来这五天当中抽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好好的去把一本杂志从开始读到最后，你不一定每一页都要读，但你选自己最喜欢的文章，或者是你看一看那个杂志整体的感觉，然后重新温习一遍看一本杂志的感觉。 偶尔吧，也别太频繁了，好 不 好？ 对， 不 用太频繁，因为我觉得提醒大家并不是让大家以后每个月都买杂志，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看过杂志。 我还想问一下水水，就是你现在比较常买的杂志当中，你觉得最喜欢的，如果是现在我在听了你的话之后觉得哎，我好像愿意去看一本杂志，我只想买一本你会推荐我买哪一本呢？ 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生活周刊可是有微信公众号账号啊。 但是他的微信公众账号也只会发他10%-20%的内容吧。 就还是要去看真正的那个母体，是不是？ 对。 所以说买了一本杂志之后，你通常会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去观看这本杂志呢？去阅读？ 我一般会在我最闲着的时候。就是我通常都会在我觉得没有什么事儿干了，然后就可以倒杯水或者沏壶茶，然后就是在家里面好好的翻一翻杂志，然后翻一翻就是一两个小时，这种感觉就很幸福。 好吧，十一长假到了，这不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广告哈，这是我们那个随机聊出来的一本杂志。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买一本，然后倒杯茶，好好的享受长假带给你的惬意时光。 那以上就是本时段的翻滚朋友圈的内容。那在今天的下一个时段，我们是请到了英国留学的王白露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同样是可能高大上也可能下接地气的一个话题，叫做在伦敦逛街才是正经事儿。一会儿回来。

今天就不聊了，因为那个可以聊一整期。 所以咱们今天聊的是在伦敦买东西的话题。 对对对，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个、妈妈可以先关掉好吗？妈妈先关掉。 就是所有的妈妈不能看孩子这样聊花钱的事情。 对， 都是血，都是血。 那今天的主题就是在伦敦逛街才是正经事儿。OK， 那我们就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来， 那今天我准备了丰富的资料，是这样的，今天准分为三趴， 很好，就三个部分， 三趴。第一趴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伦敦比较有名的几条购物街。第二趴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伦敦比较有名的商场。第三趴呢，还有一些 market， 就是一些市集集市，可以让大家去逛一逛。在这中间呢，会穿插一些个人经验。 太好了， 听起来简直完美。 那这样的话呢，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的前一天，我和珊珊就要在节目里面正式成为两个嘉宾，然后让我们的主持人王白露来聊一聊她的故事，好不 好？ 好 的，如果已经在伦敦的朋友呢，好好的听一下，好不好？待会儿就去白露分享的购物街、商场还有 market， 然后用她介绍的经验好好的去淘一淘了。 我觉得你讲的就好像伦敦的朋友可以通过收音机听到。 很多的很呐，是不是？伦敦朋友，你们听得到吗？ Are you there? 我又很及时，而且英语 We are here， 对不对？很标准。 现在伦敦时间应该是晚上凌晨的， 对，就正式要出去喝酒了。没有关系，虽然现在很多的商店都已经关门了啊，伦敦的朋友们 ，Londoners， but we still have the long night to go， OK？ 我们还有漫长的这个美好的黑夜要去度过，是吧？晚上 okay, 开始逛街， 开始了。大家早上醒来了以后，应该大家去过英国或者即将去英国的朋友们都能了解到，英国的商场基本上是10点、11点的时候才开门，然后晚上基本上6点的时候就要关门了，所以大家逛街的时间非常紧迫。 是的， 请大家 抓紧时间， 请大家拿出小本本，然后最后的时候我会为大家推荐一条逛街的路线。那刚开始呢，先从我们著名的几条街开始说起。第一条呢，就是不得不提到的牛津街。这个呢，没有去过英国的人应该也会知道这条街。这条街来，网上是这样说的，和纽约的第五大道、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并称为世界三大最具魅力的街道。那么其他两个地方我没有去过啊。英国这条牛津街最具有魅力，是因为它可能买的东西比较多，而且比较平民化，就是你想买什么都买得到，对吧？ 对， 是这个样子吗？ 而且就是妈妈，我跟你说，就是我在伦敦的时候只在牛津街买东西。 你妈妈是在听吗？是吗？所以比如说她刚才列举的并称为世界最美三条大道的这个第五大道，还有香榭丽舍大街，这些都是有很多奢侈品的品牌的，对不对？牛津街不是吗？ 真相呢，之后会为大家揭晓。 是不是很紧张啊？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在中秋佳节之前，你把气氛搞那么紧张干嘛？ 没有很紧张。 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干嘛还反问呢？ 我好奇嘛，对不对？我想买点这个奢侈品孝敬妈妈嘛。我在伦敦，我想知道去哪里可以买得到嘛。 什么话都是你说。 好人我全当了，是吗？ 那有钱的朋友不要着急。在第二趴介绍商场的时候，为大家隆重介绍三个就是奢侈品充斥的商场。 是这样的，就白露在介绍这趴的逻辑是这样的，就是牛津街我们在逛的时候，我们先把所有的奢侈品店都给它封起来了，对吧？这些商场都不是牛津街的部分，好吧？我们现在聊的是牛津街，好不好？ 好的，先听你们的，我待会儿再反驳，好不好？ 对，就先聊不刺激的，就牛津街上会有一些平民的品牌，比如说 Topshop 啊、H&M 啊，都可以在牛津街上找到比较大的旗舰店，然后不管是学生朋友们还是普通的人呢，都会尤其是游客吧，也比较在上面购物。 都去国外了还不买点贵的？ 不要把话说老师 没有钱了买不起贵的。 就是妈妈在 在听是吗？如果是真的想买一些奢侈品呢，是真的可以去你刚才要推荐的那三家商场是吗？ 对，嗯。然后第二条街道是离牛津街非常近的，呈一个丁字形的，它叫做摄政街。 啊， 那摄政街上就会有一些些就是轻奢品。 啊，明白了。 对，但是不是那种顶级的奢侈品。 嗯， 那摄政街和摄政街是仅次于牛津街的商业街，在19世纪的时候是皇上，不是皇上，皇上， 是皇他们的皇帝，好吧 ？Sorry, my bad， 就是英国皇室成员 king, king or queen, 国王。 好不好， 皇室成员去购物的地方，那现在可能大家都能去购物。以前呢是皇室购物的地方， 是陛下购物的地方，是万岁爷逛街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这条街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有世界上，可以说世界上最大的玩具店吗？ 我觉得可以说吧，反正我们也不用负责任。 什么玩具店？哪一家 叫什么？ 那家玩具店真的非常好玩。 嗯， 它就是有很多层，然后每一层都有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兴趣爱好的玩具。我在那个店里逛过很多很多次。真的有很多超级好玩的玩具。 搞得我好想去啊！它应该是给那种大小孩玩的，对吗？ 小小孩 也有， 都可以。而且它里面有很多那种智能玩具，你真的就觉得说买那个玩具都可以买一台游戏机了。就那种就人工智能操控的那种玩具。 于妈妈，只是在牛津街和摄政街的生活啊，你不用担心，因为他在那儿逛的地方和他5岁的时候在你身边逛的地方是差不多的。这是玩具店是吗？ 对， 这 价钱可能差不多。价钱。 都是零，都是零，都没有消费嘛。 都是玩是吗？你妈到底是你妈对你在伦敦的那个花费状况产生了怎样的误解和怀疑吗？你每次说起自己在伦敦花的钱的时候都很紧张。 我妈就以为我在伦敦是被绑架了，然后自己把自己赎回来。 花了巨款把自己赎回来是吗？这是两条街了， 这是两条街。 摄政街 它走到最底下连接了一个叫 Piccadilly Circus 的地方，就是叫 皮卡 德利，皮卡德利，他那个是皮卡德利 circus， 就是那个，他不是马戏团，他 是 一个环形， 我们都比较开玩笑，笑称它为伦敦的时代广场，因为它那边有一些大屏幕，然后会播放一些广告，就是和纽约的时代广场，大家说很像，我觉得 会比时代广场小很多， 应该是小很多， 小很多。 其实很多那种小镇上或者是比较不大的城市里面的广场都很小，对吧？但是我总觉得在国外的那种广场特别特别美好，所以能够想象出那个镇子上的居民，可能他们彼此之间非常的熟悉，然后每到这个太阳好的时候，或者是逢年过节，都聚到一块广场上面，一起载歌载舞。我会经常幻想那样的场景。 我幻想的就是这些广场上面就是一只鸽子都没有，然后这样的话就特别美好。 对对对， 鸽子的问题。 对，你有讲过鸽子的事情对吗？ 我们上次说过吗？我们上次说过。 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我第一次去伦敦的时候，我看到鸽子的时候，我说哇，水鸽子好可爱，好多鸽子，我说我要去喂它们。他说你别闹了，它们真的很烦。他阻止了我。 然后后来呢？ 你有没有感谢他？ 后来就是走的时候，就是待时间久了，你也觉得他很烦。因为你也不能踢他，然后他又站着你的道，然后也不飞走，就你还得绕着，如果急的话还得绕着他走。 你踢鸽子是会被罚款， 女皇的鸽子， 首先根本不敢踢吧，那鸽子不会就是逗你吗？ 不会，你看到他们你真的很想踢的，因为他们真的就是离你很近他们都不会飞走。就他们根本不怕你，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受到保护，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 堕落的代 管是吗？ OK， 现在那已经来到了 Piccadilly Circus。 OK， Piccadilly Circus 这边我要稍微带一下，它旁边连接着 Chinatown， 中国城，就是大家都喜欢 吃火锅 饭的地方。 嗯， 虽然上面就是东西只有2-3家好吃吧，但是那也是我们 这么少吗？ 我觉得是 OK。 你知道我在这补充一下，就是伦敦的就是中国城是 是世界上就是规模和保存程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算是最好的中国城。 是吗？ 是是是是是。 它很大吗？ 我觉得它，因为它处在核心地带。 哦，那好。 嗯，就是如果比喻起来的话，你就想象，比如说在北京有一个英国城，嗯，然后这个英国城的位置是在王府井。 嗯。 就这么中心的一个位置。 嗯，明白。 对， 但是你说的这个中国城是保存最好的，然后我刚才在想，你是说它可能年头已经很久了，然后历史也很悠久了，到现在为止还能够保持当初的那个中国城的原貌是吗？ 其实实际上我这样保存的最好意思就是说它没有经过一些迁移 啊。明白了。 因为比如说在纽约，其实实际上大家如果熟悉纽约的话，就纽约的那个 Chinatown， 嗯， 它其实实际上是已经在往它东部的那个河对岸的那个叫 Flushing 的地方已经在迁移了， 嗯， 但是在伦敦的话还是没有迁移的。 嗯，哦，原来是这样啊，我都不知道。 嗯，但是在中国城好像你们俩对那个美食的满意程度不太一样。 对， 嗯，为什么？白露觉得伦敦的中国城只有两三家好吃，什么大概吃的什么菜系啊？ 烤串儿， 漂亮， 烤串还有油泼面。 水水应该是在那儿吃到了很多好吃的 川菜， 嗯， 伦敦的川菜是挺好吃的， 好吃吗？就跟国内吃的川菜基本一样是吗？ 啊，价钱差很多， 贵很多吗？ 贵很多， 贵十倍吧，差不多。 啊，对对对对， 明白了。 但是味道蛮好的。 嗯，现在到了中国城 Chinatown， 嗯 嗯，然后 Piccadilly Circus 这附近有很多的剧院， 嗯， 就是有很多有名的剧目都在旁边上演，比如说《悲惨世界》， 对， 嗯， 还有什么 《妈妈咪呀》 啊，《妈妈咪呀》， 嗯 嗯， 还有什么《Harry Potter》的那个剧也在旁边，也在附近，就是一圈有很多剧院， 嗯， 就是去附近，嗯，还蛮方便的，就看剧的话， 嗯 嗯，然后这是一条街道， 嗯， 那么。我要介绍第四条街道呢，它叫做 哎 啊 牛津街， 等一下哦，第三条街道，嗯，哎，你记忆力好好，好烦啊！ 天哪，不要逛街呢，我这是逛街的，就是你知道每一层都不能错过，二层卖时尚女装对不对？三层卖优雅女装对不对？你不能把三层给我略过去，对吧？第三条街道是什么？ 嗯，第三条街道是精品店， 嗯， 它叫做 Bond Street， 嗯。 好吧，这条街就是可以让你就是大出血的街， 就可以让你破产的出来的。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把你家买破产。 哦，那我就别去了。 真的 ，Bond Street 就是詹姆斯邦德，大家都知道007那个 Bond，就是这个街叫 Bond Street。 就是因为它都是奢侈品类，是吧？ 然后那边有一个带着血的名字， 嗯， 叫做 Selfridge。 嗯。 就 Selfridge 是伦敦最大最就是之一吧，就最大的奢侈品集散地之一， 嗯， 而这个商场非常漂亮， 嗯， 它的外层一直在更换不同的雕塑， 嗯，你说的 Selfridges， 嗯， 到底是 Selfridge 还是 Selfridges？ 嗯，忘了，就 Selfridge 吧，我记得好像是， 嗯。OK， 那它就很自然的连接到了我们的第二趴，就是几大著名商场。 但是我就要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哈，如果是这个出国游玩的时候，你能买多少东西，我们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的，大家千万查询好哈，不同的国家和不同地区是有不同的规定的， 对 吧？ 对对 对。啊，但是当然，比如你们当时在国外读书的时候，那会就会很方便。 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这种。 没有这个规定， 对， 嗯，但是我们也买不了很多， 嗯， 买不起， 那倒是真的。哎，为什么那条街道会买破产呢？是因为它跟其他的，比如说香榭大道有什么区别？都是奢侈品聚集的地方，它是因为可能会种类更多，还是说上货更新，还是说价格可能会有这个稍微的优惠，会有吗？ 有一些就是世界各大只要你能叫得出名字的品牌，基本上在 Bond Street 它都有旗舰店。 哇， 对，所以就是有很多 Bond Street 上面有的款式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店还没有。 明白了， 嗯， 这是今天介绍的这个第一条街道，对吧？ 而且 前两条已经不存在了，嗯， 而且要补充的就是在那个 Selfridge 它是一个大的商场嘛， 嗯， 就这个商场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没有出过国或者是没有去过，就比如说欧美国家的就是朋友们可能不太知道，就比如说在国外的这种奢侈品集散地的它这个店里面它其实是有买手系统 啊，是吗？ 就它其实不是说就是一个品牌一个品牌这样的逛， 嗯， 它可能就是这一层都是鞋， 嗯， 然后所有的品牌的鞋都在这一层， 嗯， 所以你能看到的就比如说鞋，然后就 突然有 A 品牌 B 品牌 C 品牌 D 品牌，它就是排列在一起。而且就是国外的 sales 就是它的那个售货员很厉害，就比如说你跟他说你喜欢什么样的款式的，搜搜搜就五双鞋放在你面前的不同品牌，比如你跟他说白色 不同的品牌， 然后不同的品牌的白色的高跟的鞋就会放在你面前，然后你真的就会觉得说你要了 A 就必须要 B。 嗯， 就是 或者是五双都拿过来了，不买一双也不好意思， 就这种感觉。而且在 Bond Street 它就是 Selfridge 对面有两家就真的是名声显赫的买手店，就那两家买手店真的就是属于那种他们只按照自己的品味去进货，然后所以你进去真的就会觉得他选的就是你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买手在国外还是挺酷的。我后来发现有一些品牌的某一款货吧，比如说鞋或者是包包，你在店里其实已经买不到了。那你如果认真淘的话，在某些买手店是可以淘得到的。 对，所以王白露曾经有在 Bond Street 晕倒过，对不对？ 不是我好吗？ 怎么突然间把自己宅得这么干净？你们是有共同的朋友在 Bond Street 晕倒过吗？ 没有。因为就是为什么要讲回 Bond Street？ 刚讲 Selfridge 不是很流利吗？正想往后讲呢。 OK， 那就继续讲 Selfridge 好。Selfridge 它就是我接下来讲的三个大商场，它各有特色。然后 Selfridge 在这几个商场里面算是比较年轻化的，还是？哎，是不是空了两三秒？ 没关系， 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然后我第一次去 Selfridge 应该也是水带我去的，因为 怎么又是？ 因为你记得吗？就是我们 你是不是干买手的？ 我们从那个就是从 Oxford Street 一头走进牛津街一头走进牛津街，然后你就一路讲解到海德公园。之后经过那个 Selfridge 的时候，水就跟我讲说你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商场。就像导游一样，就是你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商场。你看它外观的有一个钟表挂在那儿，你看当时挂的是什么雕塑？ 对，当时他就换了一个，因为你知道我刚到伦敦的时候 Selfridge 它的门口是一个大力士的一个男性就是上身的一个大雕塑，特别特别就是吸引人。然后它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固定换一次。你就知道这个商场它其实就是在外观上是时刻保持一种新鲜度的。 对的，包括它的橱窗，就是每一次我经过它的橱窗的时候它都不一样，可能是我经过时间有点久啊。但是它都不一样，然后你就可以盯着它的橱窗，你就在感叹，哇，原来国外人做橱窗真的是像在做艺术一样。他把他的那个衣服啊、鞋啊、包包啊，完全都融入在整个橱窗的一个设计当中，就是你盯着一个橱窗都可以看好久，就是每一个细节你都可以看好久。 在这里要插入一个水水英语小课堂 啊， 就你知道在国外有一个词叫 window shopping 啊， 就叫做橱窗，就是 shopping 嘛，橱窗购物。 哎，其实好像 window shopping 应该是不买吧，最后 不买， 我就是想逛逛， 对 对吧？ 但是你真的必须要真的看过巴黎、伦敦、纽约的这种橱窗，你才知道 window shopping 里面讲的这种 windows 有多美。就是你看着这么美的东西，然后你什么都不买，所以就显得出你很节约，就比如当时我的那个样子。 我为什么觉得这个走向好像不太对呢？这个结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吧？是不是应该强调一种惬意的生活，一种对建筑和艺术的欣赏呢？ 你要这么节也行，好吧？ 那我来强调回来。 你来。 就是我之后去巴黎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就经过老佛爷，然后他们橱窗真的是惊艳到我，就是他们的整个设就是有点机械感的设计，里面就是有小细节都在一直动，然后亮闪闪，你知道女生就会被亮闪闪的东西吸引吗？然后就会站好久，然后就被闪好久，哇，怎么这么美？然后就是买不起。 淡淡的忧伤。 Okay, 就是欣赏橱窗嘛，大家用艺术的角度去欣赏它就可以了。 其实那个《基本点早餐》那部电影里面，是不是赫本就一直经常 window shopping， 每天早上拿着自己的牛角包去看那个橱窗，是不是？还是挺美好的那个印象， 是很美好。 你们有 window shopping 吗？ 我经常 Windows shopping，因为 主要是节约，对吧？ 其实主要是因为就是比如说你路过国外的很多街边的店，就是国外它是有这个就是橱窗的文化的，所以它不管是书店、衣服的店，它甚至于有的五金店，它都会有一个 window， 都会有一个橱窗，然后供它来展示它店内的一些东西。然后每一次路过的时候，其实你就觉得一路上走的都觉得很舒服， 很享受的感觉。 你知道我在就是英国的时候认识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叫做 window art designer， 他就是一个就是橱窗艺术家，所以他就会全世界飞去就给这些就比如说品牌去布置橱窗，然后他就是那个最后把关的人，告诉他说这个橱窗是 OK 了还是不 OK。 然后我觉得这个工作在中国应该会不行吧，因为我觉得好像国内好像没有特别在注意 window 这件事情， 铝合金就可以了， 对吧？ 对，结实就行了。其实很多时候， 但其实我觉得上海和北京其实慢慢的在注意起这一点， 对， 越来越多的小店开始有他们自己的橱窗的展示， 独特的风格和设计。 对，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们做了 UGG 的那个橱窗设计，但是国内我觉得做橱窗有一个问题，因为他在跟我讲说，就是有很多公司啊，他其实并没有很多经费放到 window 这边，所以的话就是他们根本做不好设计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钱，他们没有钱就用不来好的材质，就出不来那个感觉，所以这个可能以后发展应该会改一些吧， 会吧，应该会。 那么第二个商场呢，它的橱窗也非常的漂亮，它叫做 Liberty， 然后就是在刚刚我们所说的摄政街上，那个 Liberty 这个商场呢也是谁带我去的好多商场都是你第一次带我去 好后悔今天来录这个节目 然后这个商场呢，我去，因为当时水跟我讲说你来感受一下这个商场，它就是有很多很多几百年的历史吧，然后每就是包括它的外观啊，就是和一般的商场不一样，它其实没有那么的时尚，它还是保持着就是古代一点的那种建筑， 古 典 建筑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夸我 好，好懂哦。那什么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呢？什么特点？ 它的铎式建筑。 OK 对，然后水当时就跟我讲说，就是你来感受一下这个商场，当我们进到这个商场的时候，就是不要看那些卖的东西先，你就感受整个商场的氛围，它的所有木地板你走上去都会有咯吱咯吱的响声 啊， 因为它几百年从来没有改变过，然后它包括木质的一些把手上面都会有一些划痕，如果你仔细看的话都会有一些小划痕，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历史感的一个商场，你感觉就是你在逛商场的同时，你不是在逛商场，就你的脑子里可能会有一些穿越的感觉，就想象自己是那个时代的，对 吗？ 那个时代的女子，然后你就是木地板咯吱咯吱的响，然后你就慢慢这样的走，然后看也不在意你看的是什么，就享受那个购物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 我到现在邮箱里面都会经常有 Liberty 发的那个，就是他们有什么新的系列啊，他们有合作了什么新的系列啊， 你还会打开看？ 我会打开看，因为 Liberty 它是一个策源地，就每年很多运动品牌和时尚品牌其实都会有和 Liberty 的那种合作款，然后那个都真的是要用抢的，所以这个商场真的是很有趣。其实我觉得你今天听完了以后，在伦敦应该会很好逛， 对吧？ 你就差不多知道说自己要逛哪。 我这纯粹是就是白鹿给我讲了他就是水水在伦敦带他逛商场的经历。 OK，那我们这个时段的最后的两分钟，我们迅速的把 Liberty 结束好不好？然后我们在下一时段再开始第三个商场。 OK，那 Liberty 呢？我为大家再介绍一点，就是 Liberty 的创始人他是做家居饰品创始的，然后它里面的一些布料还有远东地区的一些艺术品都非常有名，所以你记不记得在 Liberty 有一个区域，它专门是卖一些纱巾，就是有很多印花，这个是 Liberty 的一个大大的特点，就是他们有商场内自己的设计师去设计这些印花，就别的地方你是买不到的， 对 ，Liberty 其实他有很多东西都是他自己设计的。 嗯，这句话怎么就突然变了味儿了？ 有点凶是吗？突然， 就有点炫耀的意思。 到目前为止介绍的是那个牛津街，然后摄政街，还有一条街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全是奢侈品的 Bond Street 啊，然后上面有两个商场啊， 一个是 Selfridge， 还有一个是 Liberty。我目前为止最感兴趣的是 Bond Street 还有 Liberty。 想破产， 就一个是全是奢侈品的那种，其实的确有时候是真的买不起，你知道吗？而且我现在的那个消费理念，在水税的影响之下，我已经没有那么爱买奢侈品了。这的确也是没有什么用，在我看来，不是他天天带着我说，你要是买的话，你就买点画。买点 更没有用， 更没有用。 好的，这里是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们进一段音乐，音乐回来我们继续聊，在伦敦逛街才是正经事儿。 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嘿嘿，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1000个人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是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虽然还没有去过伦敦，但是现在目前对伦敦的购物指南了如指掌，就在琢磨去了伦敦要买点什么呢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虽然在伦敦待过一段时间，但是对伦敦的购物只是了解那么一点点皮毛，而且并没有特别了解伦敦购物精髓的水水。 白露 啊，我也要啊啊！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白露，我是在英国留学了1年半，然后因为做买手的助理，所以对伦敦购物有那么一点点了解的白露。 你是买手的助理，买手就是水水，对不对？就刚刚水水自我介绍的时候，心里想，你好意思说这个话吗？白露说，这个商场啊是水水带我去的，然后接下来介绍的是 Liberty， 是水水带我去的。 对，因为他们离很近，所以我们就是一下午暴走，把那一片都走完了。 哎，所以你真的做过买手的助理，在伦敦的时候？ 对，做过买手的助理。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说到我做买手的那个商场了。嗯，刚刚讲了， 你是在 Harrods 做的买手助理吗 ？Yes, I am。 怎么了？为什么这么惊讶？ 哇，你知道 Harrods 应该是伦敦就是碾压 Selfridge 和 Liberty 的一个最有名的商场，它应该是全世界地位最高的商场了。 为什么？ 就是在 Harrods 如果把它全部的货品撤出去，它就是一个建筑博物馆。 哇，就比 Liberty 好像还更有历史和更有文化积淀一些吗？ 它是规格更高。嗯，就是这个呢，就是 Liberty 是 Harrods， 它就是很多人如果你不买东西，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景点去的。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 Harrods 它是有着装要求的。就是你穿， 怎么逛个街还不能，就是不能穿拖鞋， 穿拖鞋不让进。嗯嗯，然后穿得太随意不让进。 这样好，就是我穿我现在这个样子可以吗？ 不可以。 我换双鞋，换双运动鞋。 换双运动鞋可以，但你不能穿拖鞋。 但是如果真的这一身进去，可能会遭到店员的白眼。 对， 特别鄙视， 他不会太理你。 对， 那这样好不好？就 是我虽然穿这一身，然后把我的那种很大的翡翠呀、啊，还有我19克拉的钻戒啊，都戴上，这样会好一点吗？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哈洛斯的问题了。首先我要提醒你的是美观，好吧？ 以及我并没有这些东西，对不对？不要幻想。但是他真的会对着装有要求，是吧？ 对，嗯，哈洛斯是一个很体面的商场，嗯。 就是为什么 Harrods 能在这个 哈罗德 商场，能在这几个商场，能在应该说全伦敦的商场里面数一数二。给你讲一个小小的事情，就是曾经有一位先生给他的太太买了一辆直升机，然后他就放在 Harrods 楼上的停机坪让他们包装，然后结果对，真的包装，他们 在 Harrods 买的直升机 不是在 Harrods 买的直升机， 然后他们负责包装和送货，对不对？ 对，放在他们楼上的停机坪去包装，嗯，然后 Harrods 他们是绿色的一个标识，等于说他们的主色调是绿色，就用主色调带着他们，就是上面有哈罗德标志的字的丝带，很宽的丝带，把整个直升机包了起来，然后这个先生就送给了他的太太，然后说到这个绿色，就是他们每一个门的门迎都是一位非常得体的老先生，然后冬天就是比较冷的时候，他们就穿一件绿色的大衣去帮你开门， 好帅呀， 非常的绅士，非常的绅士， 坏了，这些老先生帅吗？ 都是老绅士 、哦、不要评判他帅与不帅，非常得体，他会帮你，比如说你东西拿太多要上的士的时候，他会帮你提过去，然后 帮你请上，要不要扶他过马路？先生你好，爷爷你好，要不要过马路？ 他应该会扶你过马路。 就是很绅士的感觉， 非常 很到位， 非常绅士。那我在里面其实是帮一个买手做助理，然后就每天奔波于商场的各种，你去逛，你有迷过路吗？ 我有，它很大， 非常大， 很大， 没有明确的路线是吧？就是比较可能陈列没有那么有规则。 我觉得就是这跟 太大了， 这跟他的那个店员指路也很有关系。因为它太大了嘛，然后它的店员就会给你讲得很详细，因为它每一个店员其实肯定都是经过很精心的培训过，然后他就给你讲一大堆，以后你其实就是想知道说从这儿我是左转还是右转，他就会告诉你说你要怎么穿，然后路过哪一个品牌什么的，有的时候你真的记不清楚， 对，记不住。 但我觉得你也不能怪他们，因为这个建筑设计的，它那个厅堂就是一环扣一环啊，然后它不是说整个非常开阔的大厅，而是说你穿过一个什么走廊，然后这个走廊上也会有品牌哦，穿过一个什么走廊然后就会有一个大厅，穿过一个什么走廊就会有一个大厅，基本上它每一层都会有5到6一个大厅组成，但是中间都是穿起来的，所以就是如果你不熟悉这个里面的路线的话，非常容易迷路。 为什么有探险的感觉呢？ 有、 哈罗德真的是有探险的感觉，而且它每一个大厅的主题有的时候不一样，就比如说这个大厅是埃及的那种埃及风格的浮雕，然后下个大厅可能就是欧洲风格的浮雕，就都不一样， 就主题大厅。一共有几层啊哈罗德？ 大概有6层左右， 每层都很大， 都很大。 然后要逛多久一层？ 一天是逛不完的， 看你怎么逛了、如果你很有目标， 我觉得你去的话，应该一层就能逛一天。 哎，你知道吧？我去国外的时候，有一次去亚洲一个国家，本来想去4天左右，然后可能安排的是3天的游玩，然后1天的逛街，然后结果后来我只有去的当天晚上去玩了，然后看了一下夜景，剩下3天全都在那家商场里面。而且我后来就想，我以后来的时候哈、就住这家商场楼上那家酒店就可以了，就不要费这个劲了。每次买完，你知道我买到最后，就是那个每个品牌都问我说你是导购吗？你是代购吗？这种感觉。然后我去巴黎的时候，不是找了一个地接吗？找到地接之后，他把我送到巴黎，然后他说你要不去看看卢浮宫？我说不用了，把我放到老佛爷这里。这件事情好像被沈春鄙视很久，他说卢浮宫哎，宫哎，我 说我想等更有心思的时候再去看一看。 那我觉得你是对的，因为卢浮宫排队排很久， 对吧？所以刚才说这个哈罗德，我就会心想，就如果安排一天时间可能不太够。 如果你要真的细细逛的话是真的不太够，而且它下面有一个专门的区域是卖红酒的，它的导购非常的专业。喜欢红酒是吗？ 喜欢所有酒类。我可以尝吗？ 可以尝。就是你告诉他，他比如说你要买什么，你在那里彷徨的时候，他就会来问你，然后你想要买什么样的酒，你想要什么口味的，是涩一点的还是润一点的，然后它是哪个地方的葡萄啊，红葡萄白葡萄啊，就是会问你一些基本问题，然后他就会挑选出一些酒来说，那你要不要试，然后你试到一款最合适的酒，那你就买走。 最多可以试多少？ 我记得好像 能 自 己在那之间试多少。 我觉得在英国应该是无限试， 对， 就你只要有脸皮在那儿待着试，他就 有 服务，他就有服务精神把你灌醉，真的， 一副 那还挺嗨的， 而且 是吧？ 而且哈罗德最为人称道的一点是它的起源，他们家以前是做杂货铺的。 这么大的杂货铺吗？ 他一开始是卖那种，就比如说卖 是六层，然后每层几百平米，就是杂货铺吧。 他就是慢慢一点一点发展起来。所以其实实际上，我觉得真正有钱的人啊，就你逛哈罗德。其实不是去买奢侈品的人，因为买奢侈品的人，其实你在哪儿都可以买嘛。 对的， 无非是哈罗德的样式。 而且其实很多品牌国内和国外的那个差价已经没有那么大了。 对， 说实话，真正有钱的人是在哈罗德买日常用品的人。 对， 就他吃的鸡肉、猪肉、牛肉，吃的蔬菜，他要去哈罗德买。这种人才真的是超有钱。 对， 而且哈罗德有一个糖果专柜，我跟你说真的， 于妈妈。你看看水水在伦敦是吧， 我从来都是在那边 逛完玩具店， 尝完了以后 然后去逛糖果专柜。尝完了以后从来不买是吗？ 就是他的糖果专柜真的特别特别好吃，就是各种各样的糖果， 一整个区都是糖果应该。 真的好想去啊。但是就是白露，你是在当时哈罗德做一个买手的助理啊？哦，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 其实他这个买手就相当于代购，他像是国内的代购的样子。然后我是通过这份工作，我才知道真的代购很不容易。他们真的非常辛苦。就每一天我去商场，主要的任务就是。当天他们基本上两三天就会换一些新款，我就要把所有新款的照片拍下来，有的还要上身试。然后他基本上跟每一个就是奢侈品专柜都有熟悉的店员，他会告诉我说你去找谁，然后他就会把东西拿给我试，然后拍照片，然后不停，同时他会跟我讲说哪个牌子找什么号码去找有没有，就一整天我都在里面奔波。没有停歇，没有时间吃饭，真的非常辛苦。 爽不爽？ 那个时候 找到的乐趣什么？为什么想去做这份工作呢？ 缺钱啊。 然后再一个就是顶端的商场， 然后其实你也没有其实那么近距离，然后那么广面的去接触过，基本上我把所有奢侈品都摸遍了。就是你刚开始可能会有点小心翼翼，就是脸皮薄嘛，可能会跟人家讲说啊，那你这个给我看一下，或者我拍一下照什么，到后面说这个拿给我，这个那个，然后我现在要试这个号。 气势就出来了， 气势完全出来了。然后去上班之前，你真的像水水所说的，一定要打扮一下，不然的话他真的不会瞄你。 哎，你知道吗？我这个就真的是深有体会，就是在伦敦啊，你逛街你是要就是打扮逛街的。就你出门之前你一定要打扮。为什么？我跟你说，因为英国的社会一般来说就比较势利眼。就是如果你打扮得好，他们对你的态度真的很好。如果你打扮的就是不怎么好的话，你有可能就是一天都在被翻白眼。 哎，其实说实话呢，在国内的情况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去逛一些比较顶级的商场，他是偶尔会打量你的。他会看看你穿的是什么衣服呀，穿的是什么鞋呀，等等等等。但是我真的觉得这点很烦。 这点其实是不对的啊， 当然 我们必须要在这节目里面说，这点是绝对不对的。但是客观上来说，其实我觉得逛街多一点仪式感也未尝不可。 不是，那是因为你要 window， 你知道吗？我要买，你知道吗？要穿成那样很累的，我就很想穿一条睡裤，然后穿个 T 恤，穿双就是能跑的鞋， 因为在伦敦的商场六点就要关门了嘛。 这位小姐是要买多少？ 你总是希望能够就是很舒舒服服的逛街，我不希望逛街是很累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有时候你会碰到这种，他会就是打量你，然后去考虑你是否有这个消费能力的，我就觉得其实还是挺反感的。 但是现在国外的售货员也好，还是国内的售货员也好，越来越多的吸取了教训。就那种像我这样打扮的，就是利利索索的、漂漂亮亮的，一般可能都掏不出钱来买东西， 或者是有更好的通路渠道买东西。 一般像那种，就比如说穿着睡裤、一个 T 恤衫、带着大翡翠的，是吧？就有可能是 特别大方，是不是？ 对， 你知道，就是我有一次跟几个朋友一起去旅行，然后当时是去希腊。其实我后来发现希腊的东西还蛮便宜的，就是它在欧洲国家当中算是挺便宜的一个国家。有一个这个东北的小伙子啊，带着他媳妇儿，就是那东北的小伙子真的是很大气，你知道吗？看得很羡慕哎，就是到了一家店里，就永远都是。这个，然后拿几个号我试试，然后这个拿几个号给我媳妇试试，然后都买走了。但他平时就穿的就是很随意呀、就那个东北小伙就是大裤衩的那种风格。所以我觉得店员哈，就除了看大家的打扮，还要看那种气场，对不对？然后学会更高级的观察方式。 那如果碰到白鹿这种，这个，拿给我试一下，那个我要试这个号，最后什么都不买。 白鹿带货呀，对不对？ 我是这样的， 他是带货的，他一定会 买 的最后。 但是你知道他们每一个商场他们都会有就是 personal shopper、就叫做中文 就是私人的 对私人、就是这个买手的所有货会让我把所有货送到他的 personal shopper 这一块儿、所以我不是试了以后不要哦、我虽然不掏钱但会我会把它送到那个人那块儿，然后由我的老板统一跟那个人结账。 那对 这样的， 所以说他们其实也是很喜欢你的， 而且其实他们其实是非常喜欢像白鹿这种工种的，因为你卖东西效率更高。 对， 你不用一直的去服务，对他们来说就是销售出去这个结果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导向。 每一个牌子其实它要求不太一样、就是非常受中国人欢迎的一些品牌、他们可能要求就比较严格。 对， 除非你和某一个导购很熟、他们才会愿意让你拍照。但是如果你不跟他们不熟的话，基本上你拿出手机要照的同时他们是会制止你的。 是的， 然后会让你把拍的照片删掉，看着你当场删掉。 对， 哇，那就很尴尬了。 很尴尬， 没关系啊，我脸皮厚， 不害怕，是不是？ 对、 就不要你先删掉，但是只要他不接触你，从最近删除里面再删掉 啊，这都是小事 圆的嘛， 这些都是小事儿。我已经练就了很高超的偷拍新品包的技巧。然后有一些店员就是看你，比如说你气势很磅礴，他就说你是买手吗？你要不要加个微信？里面的很多售货员他们都用微信，就是微信朋友圈全部用来上新货，然后用来留货的。 然后其实国内现在也是这个样子，包括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品牌我都是有某一家商场的某一个导购的微信的，然后我觉得这样买东西最方便。有的时候你就不用再真的去了嘛，然后他会帮你那个去交钱， 对， 然后你告诉他你的会员卡号，他还能帮你积分呢。服务非常的到位，然后再发个闪送给你，完美，你知道吗？完美的购物体验。 OK， 那我们上面聊的是第一趴是几条街、然后第二趴是三个商场、然后进入到第三趴就是那些集市了，对不 对？ 对， 比较平民化，就是大家穿 着，其实我最喜欢这一趴， 就是穿着裤衩都能去逛的地方。这个其中一些集市呢也是我曾经打过工的地方。哇，我真的打过非常多的工，因为非常缺钱。 好，妈妈你听到了吗？王白鹿妈妈，好，你听到了对吧？ 白鹿在国外过得非常的独立自主、 很努力的赚钱， 很辛苦。 然后 market 第一个为大家推荐的就是 Covent Garden 考文特花园。那这个地方呢就在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 Piccadilly Circus， 就是沿着那条街再往哪边走来着，就是穿过 Chinatown 对吧， 穿过中国城就到了考文特花园。考文特花园有英国最大的 Apple Store。 哇， 也是全世界最大的 Apple Store、 是吗？全世界最大， 全世界最大。 那个店真的非常大。这个地方有一个特点，它不仅仅是一个市集，它还是有一些有一些小一点的品牌，再加上它有一个广场，然后有很多人都坐在那里喝咖啡，然后有一些街头艺人也会选择考文特花园的一个广场去表演。我每次经过都会看到不同各种各样的街头艺人在那边表演。那 而我还蛮喜欢国外的街头艺人的， 非常专业， 对，很专业，而且有的人真的很帅气，然后男的帅女的美，然后那种表现欲和表现就是简直是淋漓尽致，你就真的很想给他钱。其实包括在国外的时候，我是经常会碰到那种在唱歌的歌手，我是真的会买他们的 CD 的，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听啊，那个艺术的整个氛围都会很自由一些，所以在考文特花园也是这个样子。 对，是这样的。我第一次见到街头艺人的时候是水水，但我 又是我吗？ 漂亮， 是水水带我去那个泰特，带我去泰特的时候，门口他沿着泰晤士河，然后门口会有一些特定的区域，就是这些街头艺人都会在特定的区域里面表演，然后当时水水就跟我讲说，白鹿你看，像英国的街头艺人呢，他们都非常职业化，他们都有自己固定的表演时间，然后他们去表演之前，他们都要考一个叫做上岗资格证的东西，要考过了他们才有资格在这个地方表演，包括时间地点都是固定的，他们是轮班制的，我说哇哦好神奇哦， 对，这是真的没有开玩笑， 很专业的一个团队，是吗？ 是因为他的那个市政建设里面是包含说街头艺人你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资格证，而且你是有固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地点的，他们是上班的， 明白了。哎，你们两个人在考文特花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街头艺人的表演？ 我有， 我反倒是在通往哈罗德的那个地铁上面有一个人，他那个女生是一个盲人，然后他就有一个小小的音箱在旁边，有一只话筒，然后他就在那里唱歌剧，哇，那个震撼的感觉就是我早上忙着去哈罗德上班，然后就路过的时候我说，然后就待在那里，然后真的是就是给了一磅钱，然后我就是真的没时间了我才走开，我觉得那个表演非常棒， 哇，真的好善良的姑娘啊，缺钱缺成这样打好几份工 还要给一磅， 碰到一个对唱歌剧的街头艺人他还要给一磅呢，一磅也不少呀，对不 对？ 我在考文特碰到过的就是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组合，就他们是四个人，一个大提琴，三个小提琴， 是阿卡贝拉吗？咚哒 咚咚咚，是古典音乐的弦乐。 为什么不加入我们？ 音乐有点差。 弦乐的四重奏，然后他们是那种，就是三个小提琴会四处动，然后他们就很像三个小提琴会撒出去， 在互动是吗？ 然后对，然后大提琴就在那边拉，然后他们拉的那个就是音乐非常非常悠扬，然后你知道考文特它是那个，就中间它其实像镂空沉下去。 你说是下沉广场那个乐队？ 对，下沉广场， 我记得。 非常非常专业，而且我觉得有音乐的城市永远是那种有律动感。所以就很有趣。 他说的那个就是这个组合非常适合你去听， 为什么？ 因为他们表演完了以后会拿着自己的 CD 出来让大家买 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为了不枉相见啊！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来，是吗？ 是 敲锣打鼓， 是真的是。 但他们的 C 是敲锣打鼓的，对，他们拿个锣，然后拿个鼓出来敲着打着卖。 跟小燕子一个风格， 对，但他们的 CD 我觉得如果你一听的话你会喜欢的，因为那个音乐本身 是很悠扬的那种感觉， 是很悠扬的那种感觉， 而且我觉得刚才你们说那个下沉广场这个概念和印象还是蛮美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一个比地平线或者咱们平时走路的那个地方要低一些的一块广场， 对， 然后散发出音乐的这种光波，就是那种代表月亮去呼唤爱的感觉。 对，考文特花园特别适合喝下午茶，那边有一家就是卖马卡龙的那个店叫拉丁菲，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就是一个绿色的一个牌子，他们家的那个主色调，然后他们家有一个阳台，然后你在那个阳台上就喝喝咖啡吃吃马卡龙，然后旁边就是英国的那个 Opera House，就是他们那个歌剧院，然后整个考文特就是花园会有一些音乐响在你的旁边，然后特别是下午英国就是有少数的时候出太阳，然后那个太阳像金色的就光线就是洒在那个阳台上的时候，特别 非常美，包括它整个建筑和周围的建筑都是那种白色的墙，然后有阳光的时候真的非常的好看。然后这个第一个是我们的考文特花园，这个里面的市集呢，它的市集比重其实没有那么的大，因为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商店，包括艺人表演的地方， 所以这些市集主要卖的还是一些手工艺品，包括一些小小的古董。其实市集只是这个考文特花园小小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第二个地方叫 Camden Town。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 去过。 那个就在啊，因为离你很近嘛。 对，我就住在 Camden Town 旁边。 对对对，就是从伦敦的 King's Cross 的那个 国 王十字的那一站，再往上坐一站还是两站？ 一站。 就到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应该是它的非常有特点，是因为它的房子都是彩色的。 哇哦！ 每一栋的颜色都不一样，而且不是颜色非常重的那种，而是加一点就是那种粉蓝、粉白、粉黄，就是很漂亮的那种粉色的房子。那它周末的时候非常的热闹，会有一些真的是纯市集，有一些非常接地气的，比如卖包的、卖鞋、卖饰品的， 就有点像伦敦的动物园儿。 这么接地气吗？ 非常接地气。然后他那个，因为他们有点挤啦，就是会有很多好吃的和一个卖东西的挤在一起，所以你在逛街的时候可以闻到什么，就是烟熏的什么汉堡味儿啊，然后那种香肠味儿啊，都可以闻得到。你有去逛过吗？ 我去逛过，我觉得那边卖的东西山寨味儿很重。 对， 真的吗？ 对。 对， 感觉很像那种批发市场卖的东西。 对，就比较背包客，然后比较就是那种比较朋克，然后就是比较那种摇滚，就是年轻人那种叛逆的感觉。 对，周末的时候人会非常非常的多，也不知道大家都在买什么。 应该是去逛吧，应该是去逛。 因为我第一次去那边找了一个那个民宿住，然后我说我没有拖鞋，我出来买拖鞋，他的夹脚拖竟然要卖15磅，我真的是，我说周末卖15块还差不多。我就没有买。 刚才你们说的那个就是马卡龙，因为我这会儿一直在回想马卡龙的事情，你知道吗？毕竟我有点饿了嘛，该吃早饭了，你知道吗？马卡龙在英国伦敦，你刚才说那家很著名的店里，会卖多少钱一个，或者是多少钱一个 set？ 那个是法国的品牌，然后我觉得它在全球没什么太大的差价，就在国内卖多少，在国外卖多少，应该是3.7磅、4磅左右一个吧。 那的确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价， 对吧？在国内也要卖个20-30， 对， 三四十的。 对， 其实和就像咖啡，全世界的价钱就一杯也差不了多。 你要就聊马卡龙甜品的话，我可以给你开一个巴黎甜品专场。 好呀，好呀。 OK， 这个我这一趴我是真的不太懂。那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 market， 那第三个 market 叫做 Borough Market。你有去过吗？ 我去过。 这个 market 我没有去过，我只是听说非常的好。 我去过，因为我当时有一个采访的任务，就在这个 Borough Market， 它当时就是这个保罗集市、巴罗集市，它有它在圣诞节的时候有过一个活动，是你知道有一种植物叫做谢寄生吗？ 在谢寄生下的两个人必须要接吻。 对，就在在国外有一个传统，就是如果你在 mistletoe， 就是这个谢寄生树下面，你就一定要接吻。然后当时我去参加的一个，就是他们组织了有100对情侣，然后他们把那个顶上布满了谢寄生。然后 谢寄生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啊？ 是 长得就是有一点像、 跟螃蟹有关系吗？ 没有没有，就是一个植物。然后有一点像就是松鼠会吃的那一个坚果类的东西。 多大呀？是很大的树吗？ 不是很大，它是枝条很弥漫，很蔓延的那种。 有点像就是爬墙虎吗？ 对，有点像。 像吗？ 就是有点吧。你可以这么理解吧。 就是可以有一整片的感觉。 不能有一整片，它还是一颗一颗的。 一颗 有多大呀？ 具体就是和你就想象一下普通的2-3米的树吧。 石榴树有吗？ 大概就是。 对，就这个样子。 这个圣诞树上大家都会挂的一个东西， 对， 动画片里面就是松鼠会啃的那个东西，拿两个爪子抱着啃的那个， 有点像坚果那个东西。 然后 Borough Market 它里面就是真的是非常惠民，然后非常实用的一些东西。 我知道这个 Market 是我在看12道锋味的时候， 哇， 12道锋味就是谢霆锋带着张曼玉去游伦敦的时候，他专门就带张曼玉去这个 Borough Market 里面买他要做菜的食材，非常的新鲜，非常的好看。 对，但其实张曼玉在伦敦待过很久 啊。是吗？ 她在伦敦待过很久，所以她对伦敦其实应该蛮熟的， 就不用谢霆锋带其实。 OK， 那我们今天是请到了白露，给我们有三趴，第一趴几条街，第二趴几个商场，第三趴几个集市，是向我们介绍了在伦敦的购物指南。不知道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冲动，那就是去伦敦呢？我们想说的是，长假才开始三天，如果计算一下的话，还有五天呢。如果你要走，要有一个这种 飞一天半是吧？飞回来 说走就走的旅行， 刚好可以逛一次， 刚好可以逛一次。好的，那谢谢白露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希望我们的观众能有一个愉快的中秋节啊！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预祝大家。那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明天见， 再见， 拜拜。 这无穷宇宙。